就赔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She spoke to me in such a simple and decisive tone. 22:05:5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9号周一晚上第一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周一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 暖和的一天开始了。 对，我们也可以说是明后的啊，清明节后的这个男左女右，明后的啊， 明后的、 啊、对，一般我们不是说那个绿茶对吗？ 对， 清明前的，清明后的，对吧？咱现在呢也是过完清明节了，然后来到了全新一周的男左女右，我们也把照片抛到了新浪韩丽微博上，全新的一周红人到了1539红。 那你照你这么说，五一以后就是老后啊，六一以后铜后。 我刚才那说法是根据绿茶 啊，你要如果去买茶叶的话呢，它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的界定哈、但是五一那会儿就谈不到这个绿茶的事儿 啊，挂不上钩， 挂不上钩了。 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Red Hot Chili Peppers，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Go Robot， 就是走起来罗伯特。但是其实 Robot 大家也都知道，那是机器人的意思啊，你直接有一个名，它的一个固有名词就是机器人。那也就是说走机器人啊，你别小看机器人，现在机器人真的是越来越多的普遍的融入到人类生活中了、我据说我这几天我看那个很多新闻，很多网络新闻都说这个可以给家里操持家务了、是吧，可以、 端菜， 哎，可以给你 扫地、 计算，然后呢可以给你提醒你，然后叫早，然后呢还能当你的一个好妻子啊，跟陪你聊天哎，真的，真的，真的，这是不是开玩笑？然后说这个宅男们，就是可能就是下面一个希望， 欢欣鼓舞。 哎，下面一个希望就是用不着苦思冥想去娶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太太了啊，就是娶一个机器人啊，就这种感觉啊，已经是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我发现人类又往前迈进了，就是进化了一步，可以 不是迈进一步。你先别高兴得太早啊，机器人不光都是女机器人， 对啊， 也有男机器人，对不对？ 那是你高兴得太早。 一样色儿的， 好像你挺高兴的。 但是我觉得机器人毕竟还是要充电嘛， 那 对 不对？还是费电啊，还是人好啊。 它跟那个真正的生物体还是有区别的嘛，对吗？对，你包括结婚可以，生子不行，对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包括现在，其实大家听到节目中我们这种男左的声音、女右的声音，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电子啊，就是完全是那种机械、电脑合成的声音了。 对对对， 播新闻啊，播什么各种的播报啊，包括你在这个路上行驶的这个导航啊，都是这样的嘛，对不对？ 所以无论怎样啊 ，Red Hot Chili Peppers 他们有着先见之明，也是远瞻的啊。Go Rubber 这是他们的一首新歌。 但是为什么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方便的啊机器人了啊，还期待人类啊？与我们有更多的互动， 因为你从你的那个记忆中，你就是带着你的肉身开始的这个生活，对吧？ 而且机器人基本上是完美的，人太完美了多无趣啊。 你让我想起蔡明和那谁郭达的那个， 对呀、 小品啊，最后机器人一出故障也是够你一受。 对呀、咱还是要有血有肉啊，有爱有痛啊，咱们一定要在人群当中找到同类，开开心心的确认一下眼神之后，叮咚，就是你了。 哎，你说机器人也有眼神？ 我也堆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度红尘，伤人的不是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雷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 我对你用情极深。养成旁的老树根，像回忆般延伸。你问，经过是谁的心跳声？我那陈旧一滩凝痕，你那千年眼神，是我最最坠入赤壁的伤痕。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几度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生？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 这是林俊杰的歌曲，叫做《醉赤壁》，但是很多人都会对其中的那一句歌词非常的有印象。确认过眼神， 确认的眼神， 确认过眼神， 确认过眼神， 我遇见对的人，就像两个人这个匹配哈， 对， 一见面，哎，突然之间这个目光交完之交流完之后 ，bingo 就是他了啊。 应该是直截了当取名字就是确认过眼神。 我倒觉得这个是因为有一个小视频哈，很多朋友都喜欢用这首歌，慢慢的让这首其实不是新歌的歌呢又被大家所熟知了。这里是男左女右，我也发现了有许多老朋友哈，在这个水逆尾声的时候又回到节目中来了。 哦， 比如这位 BJAK，你知道他有多老听众吗？ 北京 AK 吧，这就是一个啊， 有可能哈。 是， 你知道他有多老？ 他说呀，他没说他听了多少年呀。 不是，我给你念一下啊，他是这样说的啊，听节目好多年了，哎，我一直偷偷的听啊，偷偷的啊，好久没有来留言了。哎，我记得上次啊，还是说把收音机装上太阳能电池板放阳台那次。今天呢，我找回了密码，我又登录了。哎，我来起个哄啊！哎呀，直播间重新装修了。 哎呦，那就看来是挺老的了。 我刚刚就是因为他这一句话之后呢，开始找到底是哪一年我们装修回来。经过查证是2014年的12月， 四年前 的事儿了。他就这四年从来没有登录过咱们的微博，所以你说为什么咱们从曾经的留言四位数沦落到每个晚上要被120个留言， 而 慌张的时代， 有旧去就有新来嘛。 对，有太多人不玩微博了，以至于把咱们也给抛弃了。 微博嘛，它就是喜闻乐见，面向大家，因为认识不认识呢都一股脑的敞开向大家。但是呢，微信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开展这个事情呢？因为微信，你说白了，它就是 朋友圈嘛，他自己的这个认识的人，包括你群里边，就算你不认识的人，那群里边顶多也就300-400个人，但是那300-400个人其实你并不能全都加为好友，所以你的朋友圈你就算你展出去了，也就是那些你熟识的人给你叫个好而已。 我在这里不是单纯的为微博打 call 哈，而是我觉得微信公众号固然有它优势的一面哈，有很多精彩的文章以及让你更多的了解世界的通道，但是微博呢，它的这个信息之快，对吧？然后甚至涉及面之广，我觉得至今呢，我觉得微信公众号还没有完全达到 这个微信公众号， 所以这两条路可以同时走， 对吧？ 微信公众号是我刚才说可以那个避免刚才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咱们这节目如果设置一个公众号，然后广而告之在微信里哈， 没有。 可是它也是你，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脾气啊。如果有人向我推送一个公众号的话，就是说主动，对，主动推送的话，你这并不是说你很容易就是接受，并不是像你自己在微博上找到那个， 对， 就是直接去捕捉的那种感觉。 总之呢，男左女右是一档很长情的节目，我们呢年龄也大了哈，更希望在一个地儿呢能够积蓄更多的力量，不会让大家觉得晚上太累了要去很多个地儿找我们，我们一直在这里啊，建外大街14号5层直播间， 对， 频率啊，时间以及联络的方式和地点都是没有改变。今天晚上的红人诞生了啊，而且诞生的很快， 真够快的， 一改周一买卖西啊哭天抹泪找不到这个红人的， 早早把你选出来看看今天的成绩如何。 我觉得应该是昨天大家都上班了， 嗯， 对吧，把这个状态已经调整过来了，所以胖胖的娟娟很可爱啊， 可爱哦， 你看这个名字就很好哈，胖胖的娟娟很可爱哦。 行，今天就管你叫胖娟吧。 这是一位在河南驻马店的天蝎女啊，1996年11月11号出生的。 胖娟加油啊，咱们今天好好聊一聊。 22岁啊，娟娟啊。 对，这首歌来自 The Killers 啊，然后咱们听完了以后告诉你们他们的歌名。 娟娟长得好有喜感的。Why eat with your master with publicans and sinners?But when Jesus heard that, he said unto them, They that be whole need not a physician, but they that are sick. I walked in the town with a message for my old man. I got the last 2 chapters of Matthew in my hand.His hands still shake when the ponies break out on the track. Here comes the call. His feet still quit when they say they want their money back. Here comes the call. But daddy, did you think that you could outrun the Holy Ghost? Here comes the call. Lie, cheat, steal, hope they fix it all.Keys to the kingdom. Follow the sun out of the night. Brother, just lean into the light. Just lean into the light. You wanna be sure I'll give you sight. Brother, just lean into the light. Just lean into the light. The road to the kingdom's burning bright. Brother, just lean into the light.You heard that the master was traveling through. But what would you do if he walked in the room? Make for the left, break for the right. Brother, just lean in. Brother, just lean into the light. 电话The calling 来电，这种来电，其实我觉得 The Killers 是我这几年我觉得他们还是在认真的做着自己的独特的这种乐队的 band song 的啊，摇滚不摇滚咱先搁一边啊，我觉得起码他的复古摇滚的这种精神是很可取的，然后他们也是真的是在认真真真的做着自己的这种风格的音乐的，所以 The Killers 我还是比较推崇的。 但是这首歌的名字哈，在这个时代听上去哈，有点复古啊。 对，它特别复古的 calling 呢。但现在谁还给你 打电话？ 等我的铃铃哦，什么的。 就是离别的时候说，哎，给我微信啊，你到家了给我个微信啊。 当然你 没有人说，哎，你到家给我个电话啊。 这个节奏吧，以后反正我估计全球也就慢慢也就消失了。但是呢，现在呢是在国内吧，在中国逐渐会慢慢消失了，因为你现在拿出一个微信来跟人家互怼号，然后说到时候微信连，到时候群里见，这是很正常的。你跟人说你记我加一个那个座机号码，这个有点确实有点脱离了一些就是现在的节奏，这种感觉。 包括现在就是说打电话的话也是语音电话，你发现了没有？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有 WiFi 的情况下，这个通畅哈，另外的费用会更好。 是。 于是乎呢，大家就是几乎每天接的电话里，我想可能是快递员的比较多。 而且商家也是非常的与时俱进，因为他们必须与时俱进，所以才能跟得上节奏，才能赚得着这个钱。你要是现在哪个商家没设计一个什么 二维码 啊，能没有二维码，没有什么支付宝，没有微信的这个支付方式， 菜市场大姐们都已经是那什么了。 哎呀，我就很奇怪啊，就是特别奇怪的，有现在还有这样的商家啊，但是就是说 比较少 了。他们就是说一开始有这个的时候呢，他可以用鄙夷的眼光看着你，又很玩的够先进的，玩的够潮的，这个趋势马上就扭转过来了。他现在就没法用鄙夷的眼睛看你，而是他被很多很多想扫他码扫不着的人用鄙夷的眼光，所有的客户看着他。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我特别喜欢听语音电话的铃声。我感觉语音电话的铃声那种神秘感以及夹杂着感情的那种东西更多一些，你发现没有？对不对？对，它是不是交道看的？噔噔噔噔，就是像我们最初听到电脑的那种感觉的声音哈。 我媳妇儿来电话 没有？反而电话铃声你会觉得有压迫感，对吧？不管你是用那个音乐啊，其他，它总是在那儿响啊，会有烦躁感。我觉得语音电话吧，最重要的是上面有头像的显示，对吧？让你觉得倍感亲切。 不常见的有一个多少个月了，忽然家里的那个座机铃声响过那么一次，我这全家就是愣了5秒钟足足，就，哎，哪儿响？就已经开始就琢磨哪儿响了。我说别慌，这是咱们家的座机电话铃。这是我 时代在变 啊，孩子根本就没有听过这个，这一直问我哪儿响，你知道？我说这也是电话，这是座机。 哎呀，时代真的不一样了哈，我们有太多可以让自己更便捷的联络到别人的方式了。但是广播呢，还是如此复古哈，还是在这个晚上透过收音机，当然也有这个电脑上的一些通道哈，网络的一些通道。总之呢，这么多年过去了，谢谢你们还在这里。要说这水逆期哈，水逆期我真的遇到好多老听友，一会儿呢我会和你慢慢的叙旧哈。 啊， 你放心，老朋友回来那必须要有老的一切来伺候着， 绝 对 不可能不理你们呀。 就这么几个半人，你说我们还不理？ 全能理到了， 放心吧啊。节目中的暖文章和冷笑话都还存在着，我们第二时段见喽。 起来，有些事情是记不来。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视荧屏，由于和伟、李小冉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轻喜剧《下一站别离》将于4月16号在江苏卫视和浙江卫视同步播出。该剧聚焦爱无能话题，讲述了对爱情心灰意冷的秋阳和追求完美爱情的盛夏，两人怦然心动却懵懂不知，以签订协议的方式开启了一段有名无实的婚姻，最终重新领悟人生与爱情真谛的故事。31集电视连续剧《执着的追踪》日前在北京影视频道黄金档开播，该剧由向勇执导，樊少皇领衔主演，以闻名中外的北京人头盖骨发掘与丢失的历史为依据，结合北京文化和房山地域特色，演绎了中共地下党寻找北京人头盖骨的传奇故事。央视8套正在播出42集年代反特大剧《猎豺狼》，《猎豺狼》由周迅伦、霍志凯联合执导，除李宗翰强势回归之外，更获实力派演员张艺文、刘波、王蓝、徐鹏凯加盟。该剧以1949年前夕为时代背景，讲述了郭建亮为首的刑侦人员奋不顾身和敌特周旋成功猎狼捕柴，捍卫人民解放军胜利成果的故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5点《千千阙歌》，早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心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点34分32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9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令。 欢迎光临这个晚上，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晚上活泼的红人、胖胖的 娟 娟，很可爱啊。 这确实可爱啊，你不用说呀。 胖胖的娟娟很可爱啊。 我知道。我知道，我看了他照片了。 今儿是红人、我们得在节目中喊他10次名字哈。 对。 同时呢，现在是4月9号，也是在这个4月15号水逆结束之前的余下的日子哈。 是。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听友啊，可能是突如其来的归来哈。谢谢你们在这里，男左女右有许多曾经你熟悉的老家具哈，还摆在那里，比如说冷笑话。 冷笑话是这样。咱这个清明小长假刚过啊，我一哥们儿给我讲了一个这个冷的笑话啊，关于这个节日的啊，确实给我冷着了。他说这个那天晚上啊，跟街上溜达，这哥们儿，然后呢想去小卖部买点吃的，那一摸兜呢，哟，真没带钱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情况，这个小卖部啊，就居然他就没有扫二维码的这个功能啊，那怎么办呢？那只好他就打电话，这住在家里附近嘛，那就叫家里人给送点钱来啊。然后呢，他就在这个店门口等，等的时候呢，他就当然看见了，咱们有这个传统嘛，习俗有一些人呢，几伙人就在这个街口啊，就烧纸祭奠这个亲人，故去的亲人啊。他呢就走到一大妈那儿呢，就跟大妈闲聊，说哇，大妈这么晚了啊，还烧了。然后大妈说，哎。 这就这点儿，你不懂，小伙子，这都老讲究，就这点儿，就给家里人烧才能送钱送过去啊。然后大妈又抬眼问这小伙子说：“哎，那你这么晚了，你说你也不烧纸，你在这儿干嘛呢？”这小伙子说：“啊，我呢，我是在等家里人给我送钱呢。”大妈一听，脸都白了，掉头跑了。小伙子还纳闷说：“解释呢？”哎，大妈。大妈你别误会，我是真是等家里人给我送钱的啊，剩下那些人也都跑了。 And locking the gates. This is why we can't have nice things. It's our land. Because you break them, I had to take them away. This is why we can't have nice things. Did you think I wouldn't hear all the things you said about me? This is why we can't have nice things.Nice being friends again. There I was giving you a second chance, but you stabbed me in the back while shaking my head. And therein lies the issue. Friends don't try to trick you, get you on the phone and mind twist you. And so I took an axe to amend it. But I'm not the only friend you've lost lately. Mm-mm. If only you weren't.So shady. This is why we can't have nice things. It's our land. Because you break them, I had to take them away. This is why we can't have nice things. Did you think I wouldn't hear all the things you said about me? This is why we can't have. Here's a toast to my This is why we can't have nice things. It's our land. Because you break them, I have to take them away. This is why we can't have nice things. Oh no, did you think I wouldn't hear all the things you said about me? This is why we can't have nice things. 好了，22:40，听完了冷笑话，要进入到传统的暖文章时间了。叶先生啊，就不用补充了，好吧？那你就休息一会儿。我的暖文章今天晚上也不短啊，所以请您闪开。 这暖文章见不得我听是吧？来，我们听听韩磊给我们准备了什么不短的暖文章。 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足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林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遇事儿最有水平的处理方法。你一定有过很多迷茫的时候，面对问题不知道下一步该走向哪里。别急别慌，遇到事情你可以这样处理。沉默。有时候被人误解了，你不想与之争辩，可以选择沉默。记得奇葩说有过这样一期辩题，被误会要不要澄清。这从本质上来讲 就是探讨面对质疑、误解，我们该抱以什么样的态度。我在年轻时，想法和大多数人一样，被误会了，当然得出来解释啊，一句话不行，就两句话呀。但在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才明白，并不是所有的误会，解释都行得通，更别提双方争吵的面红耳赤的时候了。因为有效的沟通是建立在可沟通的前提下的。你说纷纷扬扬的大雪可真漂亮啊，可对方却说哼，像头皮屑一样，有什么美的。层次不同，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注定沟通无果。慢慢的，年岁渐长，走的路越多，更加不想和别人去争辩什么了。渐渐明白，这个世界上真正值得说的事情并不多，人生总有些坎儿得自己去面对，去承担。不必奢求所有的人都能了解你，你也不必把委屈解释给全世界听。面对谣言和诋毁，我们并不需要用喧嚣来对抗喧嚣，用强硬来压制强硬。只要你的眼睛是明晰的，心里是明白的。正如马劳伊·山多尔在《伪装成独白的爱情》中所说的，话多之人总是试图隐瞒什么，沉默之人心里肯定坚信着什么。有时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保持单纯。漫步林间，看见一株紫藤缠绕树干，感动于这静美的一幕，转念一想又很忧愁，不知未来紫藤会有怎样一番风雨。也许藤将断，树会倒，也许天会荒，地将老。成年人的通病就是思虑太多，常常把人生复杂化，明明是活在现在，却总是念念不忘着过去，又忧心忡忡着未来。何不单纯一点，活在当下，当下并无所谓是非是假，真真假假。冯小刚做客朗读者时说，青春就是单纯。如今他60岁了，保持着简单的心境，所以仍然觉得自己没有长大，依然还在青春之中。所有的岁月其实都有遗憾，遇到事情千万不要太敏感，豁达一些，单纯一些。因为想太多伤到的是自己，别人随随便便一句话你都要想东想西，琢磨来琢磨去，太累了。如果你走得太远，乱了心性，不妨回头看看当初那个单纯的自己。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学会弯腰，只有成熟的稻谷才懂得弯腰。和别人发生意见上的分歧，有了言语上的冲突，回家去擦擦地板吧，拎一块抹布，弯下腰，双膝着地，把你面前地板的每个角落来回擦拭干净。有时候你必须学会弯腰，因为这个动作可以让你谦卑，劳动身体的同时，你也擦亮了自己的心绪。弯腰低头不是认输，是为了让自己懂得理解身边的人，体谅周遭的不得已。生活和爱情都要学会退让，强硬的姿态站久了会累，学会放下身段的生活才是最自在的生活。在与钱钟书的婚姻中，杨绛无疑是个会弯腰的人。满腹经纶的大才子钱钟书在生活上却出奇的笨手笨脚，妻子杨绛几乎揽下了生活里的一应杂事。其实在婚姻中的弯腰 意味着你有一份包容体贴的真情，放下面子为爱妥协。毕竟家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爱的地方。懂得弯腰的人才是真正的勇士。不过凡事也要有个度，别总因为迁就别人而委屈了自己。这个世界也不是人人都值得你弯腰，有时候应该适当有点脾气。对待有些人真不能太温柔和忍耐，过分善良会丢失自己的价值和尊严，过分忍让也是一种傻。不要想如果当初。好友栗子花大价钱买了条新裙子，因为太喜欢，不到重要场合不拿出来穿，以至于就忘记了这条裙子的存在了。再后来收拾衣柜，他从衣柜最底下翻出这件尘封已久的裙子，虽然它依旧崭新，却早已过时，不由后悔道，早知道当初多穿几次了。可是生活哪有那么多如果当初，人生就像一条有无限多路口的长路，我们永远在不停地做选择，选择读什么学校，做什么工作，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子。有时候回头看不免遗憾，如果当初如何如何，现在就不会怎样怎样。这种话还是别再说了吧，也别频频回首悔不当初。每一个路口的选择没有真正的好与坏，昨天的选择衡量不了今天的幸福。请把自己的人生看成是独一无二的创作，生活是此时此刻此生，幸福也是。保持平静，当你心情跌入谷底的时候，身边所有的人都告诉你要坚强要快乐。坚强是绝对需要的，但是快乐在这种情况下恐怕是太难为你了。面对这种安慰，简直要在心理上怒说一句，站着说话不腰疼。毕竟谁能在心情一团糟生活乱如麻的时候还做到高兴。没错，但你至少可以做到平静，平静地看待这件事儿，平静地处理该处理的事情。古人讲究一种叫做静水流深的智慧。假设你分别向河里和海里扔石子儿，扔到河里时水面会激起浪花，扔向大海，海面波澜不惊。这说明什么？你只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不留任何遗憾，放下，淡定，宽容，感恩，你就是牛人。王小波说，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怕就怕你永远焦灼地盯着过去，背向未来。保持平静吧，当你的心理足以强大到掌控自己的脾气和情绪，自然也能主宰自己的人生。偶尔加引号的俗气，我有个朋友小爱，平生的一大爱好就是做饭。大学时经常受到同寝室人的嘲讽，哎呀，做什么饭啊，不如叫外卖，弄得一身油烟味儿，一点都不精致。后来小爱选择北漂，为理想打拼，支撑他走过那段黑暗时光的恰恰是他会做饭的俗气。难过的时候，小爱就给自己多烧几个喜欢吃的菜，胃满足了，心也跟着温暖起来。照我说，有时候人就要俗气一点，有烟火气的你其实很美。难过了为自己熬点粥，伤心了 找朋友喝喝酒，吃多了健康食品，偶尔也啃一啃鸭脖子，听多了古典音乐，偶尔也唱一唱有趣的口水歌。其实你无需让自己时时刻刻活得那么十全十美且富有意义，累了就放过自己，只要不是放弃自己，洒脱一点，坦然接受事情的不完美，毕竟我们都是俗人一个。你也许常常会疑惑，为什么别人的人生总是那么云淡风轻，而自己的生活里充满了疲惫不堪。其实所有的波澜不惊的灵魂都经历过千万次的饱经，幸福和不幸一样，都是一种选择。你遇事的时候看待问题的态度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决定了你生活的面貌。愿你学会这六点处理事情的方式，愿你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依然热爱生活。愿雨来你听雨，风来等风停，岁月静好，时光悠悠。 踩碎一夜的月光，心跳像树影摇晃，我和他清白明朗，仰望一个天堂，那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命运一声不响等我们投降，把通往幸福的方向变成歌词流浪。 好啦，这就是今天晚上有点长的暖文章，已经和各位分享完毕了。愿这六点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的方法，各位都铭记在心喽。 啊，讲了六点，我听了三点的时候，我就 夺门而出了。 那我下楼去拿了瓶水上来，清醒了一下，润了润喉。 就是能够给你说的、听的都想离场， 没有，我差不多，我知道前面三点，然后后面三点。也是针对的都是人生的这个决策， 对，以你这种奔五的年龄，应该是很多问题都会有自己的独到的处理方式了。 碰见人， 我的受众不是你的啦，啊，我无所谓的啦， 年轻人。 22:57，我们要转身了，第三时段继续 NZNY。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坚守》，李杜作词，孟庆云作曲，金婷婷演唱。 风里来，雨里去，长夜里不停留，跋山涉水为谁寻？写春走可汗又不切地又愁，总有一种深情叫坚守，守候青春无悔的追求，总有一种深情叫 拥有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400-678-6888， 400-678-6888，世界茶饮 本月免加盟费哦， 腾讯信。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刀枪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 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5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4月9号周一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也就是说下一个小时开始了，我是工作男子我叶谦， 也可以说是一天中的最后一小时开始了， 对。 我们的这样的陪伴已经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了啊， 11年差不多了哈，快到了。 CP923哈就说了，丽。听你广播很多年了， 很多很多很多年吧。 你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 从彩铃乐翻天开始， 到你后期的男左女右。 哎呦，这都后期，男左女右属于他晚期了都。 没有，就是我确实做完男左女右和爱的更久点之后，我没有再有新的节目啊。 嗯， 确实没有再尝试做新的节目，所以他认为 不是坏事。 我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在做其他的节目了哈。他说听广播呢也是断断续续的，今天呢我又开始听广播啦。怎么样，是不是水逆？ 对， 是不是水逆啊？ 也不算是这个，因为人家是一老听众，特别特别老。 他为什么不在这个3月23号之前来？为什么不在4月15号之后来 啊？你就逮着这个， 单单在这个期间来了， 人水星又背锅了。 不，这是好事儿。我们说过哈，水星逆行有好的事情，就是他会把一些旧的东西，一些其实余情未了的东西又带回来了。当然我讲这个情是友情啊，不是其他的情啊。 也有，也有，你们要当心。 可是对于这位听友来说，就比较闹心了。 替小小小稻草人。 自从与先生分开后，很少听广播了。准确的说，是逃离了所有与他有关的一切，但是还是挡不住思念如春天的嫩芽般疯狂的生长。我好想他，好想联系他，我也想不顾一切的去找他。或许只是我的想法太多了，或许不联系是对的，不再拖累他，发发牢骚，找个倾诉的人。因为我们以前是一起听男左女右的。 哎呦，这个师徒情深啊！你这位先生是教你什么课程的呢？我是想问一下。啊，咱们先听 对象好吗？ 那种先生哈、 爱人。 他 lover。 男朋友。 行。 But I was busy thinking about boys, boys, boys. I was busy dreaming about boys, boys, boys. Head is spinning thinking about boys. In every city I go on with different ringtones. Flying from LA all the way to Puerto Rico. My girls are calling me, asking me where I'm at. Didn't hit him back. I'm sorry that I missed your party. I wish I had a better excuse. Like, I can't even lie, you got me. I was busy thinking about boys. boys， 男孩子，不是先生，是男孩子。小小稻草人，我跟他开玩笑呢。我知道先生是，可能我不太想往那块想，因为你说先生呢，可能是你，因为一般说先生就是已经是婚后结婚以后呢，就管自己的这个丈夫成为先生。那你既然跟先生都分开了这么久，那也就是说我都不想提及的可能是婚姻破裂了。婚姻破裂是确实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所以不想过多的说啊，给你打打岔吧啊，给你打打岔。 你这打了半天不还是把这事儿给说出来了吗？ 是啊。 哎，怎么说呢，人生啊、不如意哈，十之八九啊。 对， 正在听节目的所有人啊，心里面可能都有一些不太圆满不太完美的缺口，但如果人生总是盯着那些缺口的话，你让那些圆满的地方都会显得黯然失色了。人总是盯着自己的不足，总是盯着自己的缺憾去过生活的话，这应该就是我们常说的悲观主义者，对吗？ 嗯，也不能老盯着自己的功劳簿过生活。 不是，就是说珍惜自己拥有的啊， 是 庆幸感恩自己拥有的，对吗？ 对， 虽然我没有男朋友，但至少现在我有工作啊。我就说你可以这么想啊，我至少现在身体健康啊，至少爸妈都很爱我呀，家人对我也很好啊， 对 不对？你看这一切的后盾啊，它会成为你在这个情感缺口的时候一个最大的填充。 以上不足的时候， 对对， 你就比一比现在啊，还不如你的那些朋友，需要你援助的那些朋友啊，就是你会感觉自己还是很庆幸啊，很幸运的一个。 夜深人静啊，是不太适合思念一个人痛彻心扉啊，总是在思念当中让自己压抑的。这个世界上最美的思念是你想的人也在想着你，若不是的话，请降低思念的程度。 还降低思念的程度，这高了啊，深了这个。 那你控制嘛，这空调的温度你都能控制呢，对不对？你自己情感的温度你也得控制。 快拉拉倒吧，我连个夜宵都控制不住我自己。 那是你的自律的问题，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晚上的红人吧也要去他家里做客了。胖胖的娟娟很可爱啊， 对，很可爱的娟娟， 叫你的名字都让人开心。他目前在微博的世界关注了266位人士，最新关注的也是二娃老傅啊， 他是叶谦，是我 NIGHT。 对，他看他第一个关注的是谁、 哦、对，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哇哦， Angelababy、嗯、 哦，他很喜欢一些影视剧作品当中的演员啊，看看这一页呢，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哈， 谭松韵、陈好、 陈赫、 陈赫、刘明然、 刘昊然、 刘昊然，没一个不对。 哎，你都不知道这些人他们演过什么吗？ 我觉得他这第一页可能跟那个快跑男什么的那个有关系，是吧？ 只能说陈赫，甚至其他人，Angelababy 是啊，但是其他人还是另外的一些作品。 谢娜也去过吧？ 没有，谢娜、 啊、去过， 人家在湖南嘛。 嗯， 总之呢，二娃老傅奔五哈， 还 肯定有你的一些那个这个娱乐的技术 bug 的东西啊， 黄金代购。 不重要啊，大家不要让他露怯了啊。在这个晚上有一个朋友，他呢和刚才那位朋友有点相似之处哈。 嗯， 这是个男人， 这也是跟他女友分手半年。 话说我们节目里真的很少读这么凄凄惨惨悲悲凉凉的信息了。 然后昨天给他分手半年的女友打个电话，得知人家已经有新对象了，是吧？说他对象呢是在给他，这就是说他就像是在给他之前的行为赎罪，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这个样子的啊、嗯、我给你分析一下啊。我呀和我前女友分手半年了、嗯、啊，昨晚他打电话知道有了对象， 嗯， 昨晚给他打电话知道有了对象，这个他用的还不对啊。 对对对对、啊、 说他就像是在给他之前的行为赎罪。 哇，赎的什么罪？ 之前他提的分手，他说他想我了、 啊、这就是他活受罪。 我说让他回来、 嗯、 他说不了，我们就聊了一会儿、 嗯、 他总是抱怨他那个男朋友、 啊、这是输的罪。 他说想和他分手、 嗯、 但是不知道怎么说。你说我还应该让他回来吗？还应该和他好吗？ 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提出的分手，在有了下一个对象之后，才发现原来男朋友挺好的，之前前男友很好的，哎、就是我们这位用户6524234244 啊。你跟他说没后悔药啊，没后悔药可吃啊，对吗？你赎罪你就当赎罪呗。嗯，当然了，你可以选择离开你现在的这个人，但是你也别回到我身边来。 哦，你的意见就是，别理他。 哎，对，你不能因为。他要回到你身边，而他现在就离开他之前现在这个男友，他回到他之前那个男友，那这事儿螺旋架都打不完了，知道吧？ 说实话，我也觉得这个前女友的做法哈，略显有点自私，对吗？就是他现在还没跟现任分手， 对 的情况下，就吐槽了半天， 他这叫赎罪，他这叫活受罪。 问问上家还愿不愿意再接，对吧？这个接手， 你说、啊、你给他点善意建议是行的，你觉得你跟他过得不好？我呢就是以我原来的恋人身份也好，是现在的朋友身份也好，我就劝你，你既然过得不好你就别过，这我不是为了我们再复合拆散你们俩，你就是你现在单方面，你从你自己那个角度你想想能不能过，不能过你干嘛非掉在一个人身上，别跟我比啊。 坦白 的 讲吧， 跟我比 就是说你要做出一个，你要对你的前女友说，你要在这段感情关系当中抛开我的这个层面， 对， 去做你的决定啊，当你决定完之后，我们再以一种新的方式，对吗？重新认识彼此，有一个重新的开始也好，或者是继续做朋友也好，我觉得这个暂时你的心理上不要给他太多的一些暗示， 对 吗？对，而是应该更加坚定地说，既然你已经选择了这个男子哈，接下来的路应该是你自己去定夺，不以我现在。那如果现在我有女朋友了，你说你怎么办？ 你要劝我离开我现在的女朋友跟你在一起， 对对， 你让我现在的女朋友，就算我觉得我跟她也不合适，但是她如果知道了是我为你而离开她的，你等着吧，这螺旋架就打起来了，我跟你说吧，那肯定的，这她是事出有因的了，这一下就变成绝对是事出有因，可以寻冤有头债 有 主了。就 这位男子，我还可以教你个办法，你呢可以拿一张纸出来写一下你前女友， 他爱我他不爱我， 不是，写一下你前女友目前在你心中的优点是什么，你可以罗列一下，写出她的缺点再罗列一下啊，你看一下她身上的优点是其他人没有办法复制的吗？还是她的缺点是其实她自身一辈子都会带着的，没法改变的。人老说在感情特别丰沛的时候是不理性的啊，但是现在你们已经分手了，其实你的状态是理性的，对吗？在理性的前提之下呢，去想一想这个人他究竟是你心目中当初也好现在也好将来也好最最喜欢的那个类型的女生吗？如果是的话，其实也不要放弃嘛，对吧？ 被风吹散的人啊，心里总留着一盏灯，那是用体会照亮的旅程，温暖曾经同行的人，那些被风吹散的人一想起从前会多冷，时间虽无声却静静地问，你想要和谁共一生？每个流浪的人都在回家的路上，每次看月亮都闪着泪， 这个 Rachel Ox 啊，他在真的唱现场的时候呢，他这歌他是很费劲的唱呢，还是会很轻松的唱？因为他如果带一个 program 很好的人给他做这个刚才这歌里的音效的，基本上不用他使劲儿了，全是那音效给他推一的啊，直接给他一切片，拿那音序一做，他随便哼一个声就一直给他 delay 着，就哒哒哒哒哒哒就全出去了这声儿。如果是真的他学自己这音效，自己在现场比自己真唱的话，那就是活活累死， 跳舞呗。 对， 总之呢还是很有这个节奏感哈，还有这个情绪的撩拨感的一首歌曲。 刚才这首歌曲叫 Anywhere， 生活里也需要这样的一个转折哈， 任何地方。 23:22了啊，此时此刻呢我们发现评论量已经达到了 222条， 远远超过了120条。 第三时段的23:22达到了222条。 对，看来呢新的一周哈，第一天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兆头哈，希望这个架势啊，这个局面能够一直延续下去，好吧？ 只要我是主要突出我独照的，基本上都可以。 明天还是你自己啊。其实每一次回来，可能对于老听友来说，就像是和自己的曾经啊，突然之间有了一个时光的对接。我怀念的。 我问为什么那个人传简讯给

used to it. Funny, my name keeps coming at your mouth, 'cause I stay winning in my park. Swish, swish, bish. Another one in the basket. Your game is tired, you should retire. You're about as cute as an old coupon expired. 好了，现在暂时停一下您的舞步。 不跳了。 23:29了。 喝点东西。 我们需要知道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好吧？就算你再爱跳舞，你也得关注一下明天是不是要穿防风的衣服。 是是是，刚暖和一天， 戴着口罩。 我这刚把秋裤又脱下来，明天是不是又要穿回去？我这真是乱折腾啊。 好吧，一起来听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我们稍后第四时段继续和各位男左女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从夜间到明天早晨局地有浮尘天气。明天午后本市有明显的北风，阵风可达七级左右，伴随着局地扬沙，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防风防沙。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后半夜有浮尘，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七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多云有浮尘转晴，局地有扬沙，偏北风二三级转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42，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全新的一周周一的晚上最后一小时，最后半个小时不到，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咱别一小时了，我还觉得时间过得还挺慢的呢。 您在这房间里已经待了一个半小时了。 说实话，今天这房间里是暖洋洋啊，还真是挺热的。但是明天，刚才我们两三分钟前啊，接着那话茬说啊，明天可能你们又得加衣服，我也得加衣服，秋裤又得穿回来，风衣挡不住吧，风衣可能挡不住。 秋裤我觉得没必要了 啊， 但是、那个、 温度还是有的， 对，温度还是有的，但是至少呢，我觉得明天的这个，因为风的流动会造成这个温度会显得略低一些哈， 但是会有这个沙尘，大家还是要戴口罩。 有风跟没风差很多呢。 23:33:3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继续光临4月9号周一晚上第4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是。 1539红的夜，我们迎来的是红人胖 胖 的娟 娟， 很 可 爱 呀、 啊。对呀、啊，很可爱呀、啊。 很可爱的娟娟。今天晚上确实尽职尽守，然后呢也到了最后半个小时不到的坚挺时间段、嗯、其实我也有很多就是比较感动的，比较感谢的那些听友，他天天跟我在10:30过后啊就来打声晚安的招呼，但是他就那半个小时他也来， 不跟我打，跟你打， 应该也跟你打过吧？ 没有，我开玩笑。 应该也是跟你打过。 确实哈、嗯，因为有很多朋友明天还要上班上学。 对。 早一点睡哈。爱了很久的朋友，来自黑笔田馥甄的一首新歌。 到后来，我只能够想象你们的以后，以为我想祈求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释放我的那双手，可笑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写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情人婉语也没人看，说内疚，因为到最后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愁万锁也没人敢说内疚，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很久的朋友。But it gets chance you'll never get. And yeah, I know how bad it must hurt to see me like this, but it gets worse. Now payback is bad chick, and baby, I'm the baddest. Stop playing with a savage. Can't have this, can't have this. And it'd be nice for me to take it easy on ya, but nah. Baby, I'm sorry. A bitter pill, and yeah, I know you thought you had bigger, better things, but right now this stinks. 'Cause the grass is greener under me. Got a technicolor, I can tell that you can see, and yeah, I know how bad it must hurt to see me like this, but it gets worse. Now payback is a bad chick, and baby, I'm the baddest. Stop playing with a savage. Can't have this, can't have this. Take it easy on ya, but now, baby. 该紧紧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田馥甄的爱了很久的朋友，到后来，其实今天晚上有很多朋友大概也在一些渠道上感受到了一首歌曲，就是陈奕迅的最新歌曲《我们》，他也是刘若英担任导演的《后来的我们》这部电影的主题歌，所以我今天晚上特别带来了两首啊，我们已经听到的与这部电影有关的歌曲。4月28号，这部电影就将上映了。 还没上映。 对，很多人非常期待，而且我想应该是一部超级超级催泪的电影哈、 啊， 很文艺，很催泪。 推出主题歌了。 是，而且主题歌真的是很扎心哈。我今天看到了很多朋友就是在转陈奕迅那首歌的时候，都会对其中的一句歌词非常的有感触，就是我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就是这句话 我明白这意思啊，挺绕的，但是一目了然的绕，这是 就是我遗憾的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就其实本来 对方不承认， 本来我不知道具体这个故事讲了些什么，但是我能明白这些人在年轻的时候一定都曾经真的不懂得该怎么处理两个人更好的在矛盾中的关系，对吧？所以才会有了后来这么多文艺作品当中告诫我们的哈，在遇到了一生中可能再也不会遇到的一段真爱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珍惜。 那你的幸福与我的牺牲有关，也是同样的道理，挺好。 你中间那首过路歌曲叫什么了？就刚才在中间， 刚才之前 在我的两首歌之中有一个你的歌曲， 你放的那首歌叫做 爱了很久的朋友。 Sorry not sorry，就是说 抱歉 没抱没到对不起 抱歉啊，我刚才没说对不起。 哦，这个意思、啊、 对不起要没说对不起，就像你刚才这个 遗憾， 遗憾，你的遗憾跟我有关是一样的绕。 其实就是人在一些真正的平和平静之后哈、啊、才能够明白那一刻因为情绪使然，我们都做出了一些可能会让这辈子后悔的决定。 嗯， 但是这就是人生，对吗？ 对啊，那没有后悔啊。 嗯， 今天说了嘛，都不用我说也不用今天说了，从来都是有这样的药品，那个搞笑药，恶搞药摆在那个小橱柜里边供你挑，但是其实那是糖豆，只是逗你一笑而已。啊 ，Blackout 来自 YouTube。 The Black Cloud 来自 U2。 U2 就不用太多介绍了啊， U2 有范儿， 都已经四十多年了，反正这个就是再往下唱，我估计也唱不动了嘛，老哥几个是吧？四五十年了，就跟麦当娜也一样，麦当娜都六十了啊，麦当娜这个也是 U2 也是那个时期的嘛，就是同样出道的这些人现在已经老态，不能说老态龙钟，也只能说是祝福他们接着能蹦蹦下去吧啊，祝福他们接着能唱下去。 我们的红人胖胖的娟娟很可爱啊，她为了让大家和自己啊保持一个在深夜里的优秀状态，自己在那儿找存在感。男左女右， 胖胖的娟娟， 胖胖的娟娟很可爱， 对， 是我。然后就有点像发微信的时候，有的人他喜欢就是让你一条条看到他的意思，对吗？他不喜欢就是一整列，他是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 他不写作文，他写小短语。 对，然后让你在看的时候觉得他的情绪一点点递增。 嗯， 啊，胖胖的娟娟很可爱，就是这样和我们互动的。 你发好几条，是不是跟发一条价格不一样啊？ 总流量啊！ 哎，总流量，总流量。 当红人还考虑这些干什么？ 是吧？ 而且都夜深人静了。 我是说以前这样，搁以前这样短信的时候，他可舍不得了。 那肯定不，除非搞对象啊。已经是23:54了，今天晚上呢也要到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接下来呢还有40秒，我们和大家一一的道晚安吧。 道晚安，首先呢就是胖胖的娟娟很可爱啊，谢谢你，今天晚上您辛苦了。 是， 待会儿睡个好觉，好梦香甜。 幽景海。踮脚张望的时光地， 老朋友， 不曾一起的点滴，男左女右1015红。其实每次喊你们的名字，都怕你们这个大半夜的哈，就更睡不着觉了。 可爱罐子、小仙女左右、520，爱北京的傻乐乐，这些都是老朋友了哈。爱北京傻乐乐，就是这些日子天天来了。家属已经好像没来过。 家属这特别像一个特别的精灵类的哈。谢谢你今天晚上也光临了，而且说我的暖文章成功的把他哄睡着了。 好， 可以，没关系啊，深夜里嘛，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啊。 是， 新的一天4月10号即将到来了，每一天都不同，所以最后这首郭靖的歌曲呢也带给各位，愿明天4月10号都过得无比的开心， 对， 顺利， 明天见。 安， 如果摔得越痛才越会飞行，快把我丢向最高的天空里。